我冇得去做 facial 好耐，我好想即刻去做 facial 咯。我突然间都有一下都好想做，同埋好想去戏院睇戏。好耐冇去过戏院睇戏，好挂住咧戏院嘅爆谷。唔知阿 Leo 咧有冇发现咧，戏院嘅爆谷系唔同啲嘅。 即係就算咧，我食親泡谷都喺戲院食嘅啫，基本上我平時自己唔會食嘅。 因為有陣時，譬如你去嗰啲嘉年華或者去一啲嗰啲乜乜樂園啊，都會有泡谷噶嘛。甚至乎咧，而家有好多就超級市場有一個類似 pan 即係 嗰啲自己整嗰啲嘛。 係自己整噶嘛，我硬係都覺得嗰個味道都唔同。 哦，我從來冇試過自己整啊，不過又唔係間間戲院嘅泡谷好食嘅，老老實實。 係有啲淋白白嘅， 有啲唔好食嘅， 有啲有啲糖多到嘔嘅， 有啲又唔夠甜嘅。 係啦。甜呢樣嘢好明顯啊！尋日咧就已經情人節啦，咁啊大家即係過得開心，唔係尋日啊禮拜日， 禮拜日 係啦，咁啊兩日前，咁啊過得開心定唔開心都過咗啦，咁唔開心嗰啲就期待下年啦，開心嗰啲就留翻一個美好嘅回憶。 冇錯。 咁啊，除咗情人節之外咧，呢一段時間相信去到十五，因為今日先呢個初五啊嘛，仲有十日時間可以做一樣嘢。 做咩咧？ 斗利是。 你今年都大家都少咗去拜年啦，你有冇去拜年啦？ 冇啊， 系咯。 我今年嘅利是咧，我想讲大大话话，我得五封啫。 啊，我多过你啊，哎、竟然我冇去街嘅人都多过你啊。 你一封啊，我争啲，我叫你提我，我争啲唔记得俾你啊， 系咩？ 敏大俾你噶。 哦，多谢敏大人啊。 我哋公开， 你记得你冇吞我封利是啊？ 唔会啊，敏大人叫我同你讲哦，你同你系佢个仔。 多谢。哎呀，即系有啲丑咯，几廿岁仲喺度斗利是。 都唔係㗎，我覺得開心嘅。 唔緊要啦，一日未結婚，一日未嫁，你又未嫁，都繼續鬥耐啦。 但係如果你咁樣講咧，我都真係有一下咧，而家咧少咗係衝出去，即係以前咧早幾年咧，我都仲會衝出去嘅，逢見人都恭喜發財，或者等啲人經過咧，等啲同事經過咧去做呢一樣嘢。 明知結咗婚嗰啲係嘛？ 係啦，但係其實今年唔好話今年啦，近幾年啦，我就開始少咗呢樣嘢。 係。 係啦，咁因為我都覺得好似都唔係幾好意思，或者好驚俾人追翻轉頭。 我都好驚佢再去鬥利是，好醜。但我啲朋友好自動自覺就會俾我嘅喎。 人哋俾我 O K， 係 啦，我又唔會主動走去追嘅。 因為我樣生得後生，佢哋唔覺我咁老啊。 你真係完全唔似㗎。 照俾， 我成日都話你唔似。咁但係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咧，因為咧近呢幾年之後，我會俾人追翻轉頭咯。當你追一個人，即係追佢話喂，恭喜發財，利是到來嘅時候。同一時間，嗰啲人就話：你結婚未啊？幾時到你啊？跟住叫到咧， 我拖都未有得拍，結咩鬼啫？ 係啦，叫到你會驚啊！我都係唔問啊，下次唔問啦。 咁我自己都會派少少利是嘅，即係我可能會派俾幫我手做嘢啲同事啦，即係平時見到嘅話，但係今年都見唔到啦。往年過年就見到嘅，咁我會派俾屋企大廈啲空間咯。 嗯，係呢啲都會嘅。咁但係咧，好想講咧，就係咧最近即係呢仲有十日啦，頭先都講咗十日可以鬥利是啦。咁好多人咧，因為上年咧嘅經濟都唔好嘛，咁今年都一定大家都預示都唔會好得去邊啦。咁但係咧，即係雖然抱有希望， 但我有十幾封利是嘅，點解我冇出街都？我唔明點解喎？ 係啊， 係啊。 劲喎， 系喎，点解我有十几封嘅咧？ 咁咪好咯，即系代表你人缘好咯，自己送上门。 我初一初二系冇去街噶噃。 你啲邻居咧，同埋你话你有一日出咗街嘛？ 我出咗一日街就投咗十几封啦。 系啊， 吓咁 叻嘅。代表你人缘好咯。 但我去嗰度唔系好多人嘅啫噃。 可能人哋搭上搭。 有啲朋友全部俾两封两封啊。 系啊，打孖上。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哋有阵时我系啊，因为我初一初二其实就喺屋企冇出过街嘅。咁我初一就起咗身之后梳洗完啦，咁就。覆咗啲朋友啲 WhatsApp 啊、微信啦、啊，咁啦，你知一起身就哇好多啦，咁、我又打咗一啲應該要打去拜年嘅電話啦，即係一啲屋企嘅長輩啊、啲阿姨啊嗰啲咁之類啦，咁、打咗長電話俾阿媽啦，咁啊拜完曬啲年啦。咁就坐咗喺度煲電視啦， 係啦，咁呢個就係 Leo Leo 嘅新年啦。 我其實年年都係咁嘅，係 咪啊？我都會，即係就算平時咧，好似而家咁，只不過加插咗會去食齋啦。咁因為今年 我有食齋，係 啦，今年冇得去啦，因為你得兩個人一張台。 不過我早一晚煮定咗啦。 哦， 係啊， 我通常就往年就一定出街食嘅，咁今年就冇啦。咁所以就只不過係由上半橛，即係上晝嘅嘢變咗就都係瞓緊覺，直至到夜晚咁啊，全程都係咁樣啦。跟住。 住之後，但我想講嘅就係咧，網上睇到亦都好多人咧，都開始講啲鬥利是攻略，又或者 有咩攻略啲鬥利是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噶啦。 又或者咧，網上面咧亦都有好多人就開始講今年鬥利是嗰個嘅市況啊，即係唔止係股市啊，即係鬥利是嘅市況都有人開始講啦。好多人咧，即係都講話今年鬥利是嗰個情況真係少咗好多。 係 係啦，有啲人直情係攞翻出嚟啦，你睇下我今年幾細膽，我上年係今年嘅四倍啊，即係一日裏邊咁樣， 係啊， 就太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啦。 係真係好，真係同往年真係好大嘅分別，同埋好似冇咁熱鬧啦。以前就人頭湧湧啲嘅，而家條街係靜啲嘅， 係啊，係有啲又直情話哦，今年即係經濟唔好，有啲後輩收到嘅封利是，利是入面吉嘅，即係連個硬幣都冇咁樣，即係有人擺上網講啦。甚至乎有啲就話啦，咩啊？有啲人啊，幾廿歲人都中鬥利是啊！ 係啊，好似我咁啦。 唔係啊，你唔主動啊嘛。佢話直情係全公司。 我主動，我咁我冇主動，係、 啊、 人哋俾我咁咪收咯。 係啊，你唔同啊，所以唔關事，唔係你。跟住佢直情話，因為佢咧就連後輩都問嘅，逢結咗婚啊，後輩啊，長輩所有人都會問。佢話佢仲要咧會係好鬼嗰、那個叫咩啊？記住嘅，記仇嘅、哦。當你冇俾佢，佢會記你一年咯。 嚇、 啊！咁跟住另外啦， 小氣做乜啊？ 係啊，跟住另外我又睇到啦一個嘅新聞就。讲内地咧，有一个嘅小朋友就去向阿姨就拜年啦。咁阿姨就讲笑就话：好啦，你而家扣一下头，我就俾一封100蚊嘅利是你。 哇！咁我扣100个啦。 跟住个小朋友咧，真系跪喺度二话不说，就喺度叩头，叩到个阿姨呆咗，跟住要即系扶佢起身啦。跟住个阿姨就话啦：其实佢都系讲笑，佢冇谂过小朋友真系咁样扣。 你呢啲笑唔可以乱咁讲啊！你咁讲我都会扣啦。 系啊，100蚊封、啊，人民币 系咯。 跟住之后佢就话咧，最后尾咧，即系就算佢点样扶起佢都好啦，个小朋友已经一直喺球台度数住，数咗16下啦。咁啊，但好多人可能即系我哋呢啲咧，都会觉得哇，叩头拜年咩嚟？ 有时对长辈叩头冇所谓嘅，譬如阿爷阿嫲。 系啦，原来咧，另外咧就系根据咧，即系佢哋话喺山东一带咧，佢哋嘅传统习俗拜年咧系真系叩头嘅长辈。咁所以即系我哋就觉得哇，使唔使啊？但系原来对佢哋嚟讲系一个传统。习俗嚟嘅， 不再芝麻，芝麻，芝麻，分秒不分差。 火太猛，不懂得应变，不过锻炼过之后都改变，无憾那天不贡献，走得不要脸，经过训练这次迎接考验，在意各位求你珍惜，想起心内狂傲，跪着要这般勤劳，火今天满天乱套，慢慢 斗利是嘅时候，尤其是喺公司咧，一定会组织埋一队人咧，三五成群咁样集合先至去扫嘅，扫旺佢 哋老板啊嘛， 扫啲老板，扫啲上司个场。啱啱听过系 C All Star 嘅集合啊，地球保卫队所有利是团，仲有几日时间，你哋又集合咗未呢？讲完豆利是啦，你食得多唔多新年嘅嘢咧？ 新年嘅嘢其实我就食嚟食去都系萝卜糕咯，系啊。咁我自己又煮咗一餐斋，咁啊煮咗一餐呢个莲藕炆五花腩，南乳莲藕炆五花腩。咁我就整咗分咗啲俾我细佬啦，咁。咁佢就話：喂，好好食，好食喎！咁我已經好開心啦。啲人話好食，係啊。咁跟住就初三就下晝就同朋友食咗一個 late lunch， 跟住夜晚就去咗一班朋友個屋企，咁就去食下食下飯啊咁咯。所以竇咗咁多利是啊。 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嘢食不嬲都已經知出名好食，我都試過真係超好食。但係對於我嚟講咧，今年嘅新年我算係數一數二最少食新年賀嗰啲叫咩新年食品嘅。 新年食品係啊，不過平時我都唔係點食嘅，除咗蘿蔔糕。但係蘿蔔糕其實全年都食噶啦。 我平時瘋狂咁食嘅。 我好中意食蘿蔔糕㗎。係 啊，我都係屋企有三大蘿蔔糕。 係啊。 最後尾而家我媽每餐喺度拆緊，我咧就淨係食咗一次，仲要食咗兩件。 但我有个发觉一样嘢咧，我有啲朋友送咗年糕俾我，但系啲年糕我一攞嚟想食，我已经发觉发毛啦。系啊，摆雪柜都发毛。我发觉今年啲年糕唔知点解咁容易发毛嘅咧。 哦，咁我就系咪因为遇咗水啊？ 我唔知道，我见到有毛咯。 佢喺雪柜可能攞出嚟，跟住冇即刻摆落雪柜。 唔系，系人哋送俾我就攞翻去就即刻摆雪柜。 唔系，我就话人哋拎嘅时候，可能佢冇摆落雪柜，咁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因为 佢年糕平时啲酒楼或者卖年糕嘅地方就咁摆喺度嘅啫嘛。 我唔知佢啊，因为我估系。遇到水 跟住我啲朋友話年糕發毛都好㗎，你有得去發啦，擺喺度啦，咁有得去發喎，咁我嚇我抌曬咯喎，咁我喺度惆悵咁咯，今日到底今日應唔應該執屋同抌垃圾咧？ 我做咗啦， 跟住我都冇理啦，我做咗啦，我都系啊， 做咗啦， 系啊， 唔系年初一做咪得咯，即系呢啲， 因为我唔知到底做唔做得噶嘛，咁我喺度洗衫添啦，已经开始，咁啊执下屋啦，咁就抌垃圾啦咁咯，因为琴日咧我就忙于 set 一啲风水位，咁啊有个师傅就俾咗一个位，我叫几点到几点要做啲乜嘢，咁我喺度就预备系做嗰啲嘢啦，跟住琴日下昼又另外一个师傅朋友啦，就又 send 另一段嘢叫我夜晚接财神做啲乜做啲乜，好彩嗰啲就好易做嘅。 系 啦，咁我就话，咁、哦、我坐喺度等到夜晚，咁咪喺度做咯。咁佢就好笑嘅，佢话唔知十点几多分有叫我播啲喜庆歌。 系， 咁我咁啊，梗系 播欢乐年年啦。 唔系啊，我播财神到啊。 我不停 loop 咗十几分钟财神到啦，梗系佢叫我接财神啊嘛，跟住又叫我唔知开到开咗屋企，开晒屋企啲大门咯，铁闸咁开晒就开七分钟，咁我又望住门口，咁啊播住财神到，我咪喺度跳家燕姐嘅十字步咯。 啲邻居啱啱翻嚟经过见到， 所以我敲住个门口，人哋唔好睇到我。今晚都无聊嘛，要等嘛，等够钟啊，今晚喺度跳舞啊，自己我想有个朋友，我估到你实跳噶啦咁， 佢仲冇话俾你听讲笑啫，你真系跳噶， 咁我冇嘢做，咁喺度望等望住个门口，喺度摁下摁下跳十字步啦， 我自己 黐咗线咁， 我自己今年反而就唔系太有过年气氛，我头先都讲，因为我要减肥，我要极速嘅减肥啦， 点解要极速呢？ 因为我肥。肥咗好多磅， 唔系就系你啊！其实呢个疫情，我发觉好多人都肥咗。 因 为 礼拜四有嘢做嘛，我同你都 影相咯。 系啊，所以我就极速减肥。所以 你觉得讲得切咩？ 哦，我瘦咗啲啦， 紧要相可以执噶嘛？而家 执到我哋先算啦，咁多人。咁但系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我就希望自己减得几多得几多。所以咧，我今年咧嗰啲，我平时好中意食炸角仔， 系 中意食到癫，我特登去买炸角仔食嗰啲人嚟。跟住我又好中意食萝卜糕啦，跟住我又睇到个新嘅配方，就系教我哋点样整年糕啦，即系新嘅食法啦，攞气炸锅，我又觉得好正喎，望落去。 我有用气炸锅煎萝卜糕啊， 系咪好唔好食啊？ 我覺得唔好吃咯，冇喎。 係啊， 我因為我切咗個蘿蔔糕之後，我自己煎一啲，又擺喺氣炸鍋試下。 我以為你年糕喎。 咁咪蘿蔔糕啊，但我覺得。氣炸鍋煎唔好食，同埋我覺得好嘥時間。 啊，係啊， 係啊，反而我自己煎仲快。 係啊，係咯、啊，即係佢反而冇脆卜卜，我以為會脆卜卜。 我覺得唔好食咯，同埋 乾得滯， 所以我攞出嚟再煎過咯，將佢，因為唔脆啊。 哦，係啦、啊，今日我聽即係有個食譜啦，就係、睇到啦，話用一啲酥皮啊，即係平時整嗰啲 食啲咁肥嘅嘢酥皮。 係，但係。所以攞氣炸鍋，咁佢就話咧攞佢酥皮包住嗰個嘅年糕，跟住之後擺落氣炸鍋嗰個焗，大概唔知焗八分鐘到，跟住即拎到出嚟咧就好似一個酥皮卷，即係好似啲叉燒酥啊嗰啲咁咧，但係中間係年糕嚟嘅，一個新嘅食法咁。咁、我好想試，跟住有好多嘢都好想做，有好想食瓜子，同埋我新年嘅時候特別中意食朱古力 㗎， 全部嘢都做唔到啊！而家好唔開心、啊。 其實你要極速減肥，唔減得幾多，你應該盡量令自己唔好屬於重。懂啊，其实影相嗰日， 我所以已经准备埋咖啡， 系同埋其实你唔好食咁咸，唔好食咁浓味嘅嘢，呢两日食清淡啲，同埋饮多啲水，唔系饮得多水你就会水肿噶，其实，所以你就会令自己唔水肿，影相会靓啲噶啦， 所以我饮水就一定要多噶啦，咸呢样嘢咧，我由今日开始再减啦。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

中國士兵出現在緬甸街頭等完全是無稽之談，十分可笑。他說這些飛機是中緬之間正常貨運航班，運載的是緬甸對華出口的海鮮等的貨物，批評這些網傳謠言是惡意栽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580點，升1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47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77，瑞士法郎0.892，加元1.269，人民幣6.428，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211，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91.73美元，賣出1,792.86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18度，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風，明朝轉吹北風，稍後東風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清涼，日間乾燥，週末至到下周初日間温暖。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如果要祝福我的节目拍档波胜一样嘢，听讲佢阿爸阿妈想快啲抱孙，所以我希望佢可以快啲揾到另一半，然后就快啲三年抱两啦。 唔系嘛，我爸阿妈都冇讲过。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CIBS 新一年安咗家中，听实环保商长大挑战啦！ 香港最大嘅岛系边个咧？ 然后我问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起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系好重要，你需要一啲铺排解释，又需要一啲时间或者咧有啲嘅嘢咧去建立你嘅论点啊嘛。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 敏感时刻。 讲完新年啦，咁啊，有啲嘢我哋又做唔到啦。 冇错，其实我觉得今年同旧年嘅新年，我谂对好多香港人最大嘅分别就系、是，旧年大家都仲有出咗埠去旅行， 系有啲可以避到年。 系啦，因为我旧年我都记得我去完美国做嘢，我翻到嚟唔知系年29定年30噶啦，跟住好多朋友都仲出咗去旅行嘅，因为当时疫情未咁严重，各国又未封关嘅，大家都仲赶得切去嘅。 系 咁，但系今年就完全真系冇得去啦。 系 啊， 咁咧，因为咧，我以我所知咧，我有好多嘅屋企 企人啊，又或者身邊有啲朋友咧，都會選擇新年嘅時候去旅行避年。 我發覺好多朋友，尤其是香港人都好中意去過年去第二度噶嘛。 係啊， 我就唔中意嘅，我好怕咁多人堆埋一齊去逼啊。 係， 係咯。 我反而會覺得咧，即係人哋都會想接受呢個節日氣氛噶嘛。 係。 尤其是我去親到去東南亞咧，跟住我就會覺得，如果你去台灣又係人哋間間鋪頭閂曬，你如果翻大陸又係間間鋪閂曬， 係 係啦。 不過而家好多鋪都唔閂噶啦，其實 點都會閂年初一。 點都閂咁啲嘅，咁就 係啦。咁啊，如果歐洲嘅時候，我又冇本事去。咁啊，但係我亦都知道嘅就係好多人咧，除咗想避年之外，另一樣嘢亦都係因為多呢個假期嘅新年，咁所以會選擇新年嘅時候就去旅行啦。 係啲人會計數噶嘛，唔係攞多兩日假就唔知可以多幾日，咁會咁噶嘛。有時係就到曬噶嘛。 係啊，咁所以新年今年我諗都有好多人唔慣嘅，所以都係又係上個禮拜同你講啦 ，staycation 點解會多咗咁多人，就係其中一樣嘢。 冇錯，咁不過我哋又講下旅行咧，因為我之前咧就喺網上面睇咗一個即係嗰啲啲人網上統計投票咁啊。咁我可能外國人同我哋香港人真係有啲分別嘅，因為佢哋就票選咗一啲地方，佢哋話旅行嘅地方咧。去完一次以後唔會再去嘅，但係又同我哋香港人好喜歡去嘅地方，我覺得咧係好有衝突嘅，即係原來真係大家中意嘅嘢係有啲好有分別的。 即係有啲我哋好中意去，但係調翻轉佢哋就唔中意。 佢哋話去完一次唔會再去嘅，係、啊，你其一你知唔知？估下邊個啊？係韓國喎、 哦。哦，因為韓國係真係睇下人噶，有啲人系唔中意噶，唔中意嘅原因。 香港人好多去韓國噶嘛？ 有啲香港人都唔中意嘅。咁原因點解咧？咁啊，因為佢哋食嘅嘢啊，因為首先嗱，語言不通先啦，咁啊，跟住之後又好難溝通，跟住之後， 因為韓國人識講英文嘅都唔多嘅。 係啦，咁啊，譬如去到食嘢嘅時候，因為我都遇到呢個困難，去到食嘢嘅時候，因為全部都係韓文字啊，咁我哋又唔係好識睇啦，咁尤其是再加上咧唔識睇之餘啦，咁我又唔係好食牛喎，咁啊唔知邊啲係牛喎，跟住我哋去到係真係 人心雞湯咯， 係啊，人心雞湯都有好多款噶嘛，跟住真係去到只係薄嘅就好彩。咁另一樣嘢就係咩咧？佢嗰度好多嘢都辣啊，即 係 譬如你 唔食得辣嘅人就慘啲。 係啦，譬如你日本嘅話，你求其指都好，你未必會食到啲辣嘅嘢或者係你唔食嘅嘢嘛。咁但係咧，你去到韓國，佢成個餐單裏面分分鐘有八成都係辣嘅嘢嚟嘅， 同埋因為我都發覺咧，韓國好多不論食乜嘢咧，好多時啲味道都係類近嗰種啊。係啊，你初頭食一兩餐，食幾餐好開心啊，新鮮。但日日咁樣食咧，就其實我哋就唔係幾受得住啦。 係啊，同埋咧，佢哋搭地鐵咧，我覺得係攰啲、辛苦啲嘅。我去嘅時候，因為首先唔識去嗰啲地鐵站啦，跟住去到嘅時候要行好多路咧，同埋會有人撞你啊。 同埋啲地鐵站好似轉得好遠喎。我好似坐過一次嘅，我唔知道住得遠咧。我話坐的士好似好乸利，原來日日都咁試下坐地鐵啦。哇！真係轉到我頭都暈，仲唔係坐咗好耐㗎？我記得係咯，印象中 係啊。所以如果係中意韓國嘅文化嘅，就好多人都中意咯。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少少話，我食嘢又好似唔夠啊咁嘅時候，或者我只腳可能唔想行咁多路啊，就可能會未必中意呢個地方。 我諗韓國唯一對我嚟講，我覺得中意嘅係可以買嘢咯，因為好多化妝品、護膚品類型嘅嘢俾我買啦，牌子好多啦。咁雖然就好多就 quality 參差嘅，咁亦都有容易買衫嘅地方啦。咁但係記得買衫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國產貨嚟嘅。如果大家唔識揾、唔識睇， 或者貴同埋好細件， 係啦， 即係對於我嚟講買唔到衫。 同埋我好多，因為我自己成日翻中國國內做嘢咧，我翻得多，所以國內好熟嘅。好多時啲衫咧係嗰邊嚟嘅。 哦， 係啊，所以你唔識買，你未必買到韓國貨，你反而買咗國產貨㗎。係，係啊，唔好以為平就係一定係韓國貨㗎嗰邊買嘢。 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會中意韓國嘅乜嘢咧？ 嚇， 我會中意佢有條。河啊，叫漢江， 系 跟住咧就喺呢个復活節附近啦。 河我哋香港夠大把啦。 唔係嗰條河係好， 你唔去城門河？ 唔係佢一條因為好出名嘅，叫漢江。咁跟住之後咧，另外咧就係咧復活節嘅時候，即係頭先所講啦，我去過一次啦，哇！癲咗，我俾佢吸引到癲咗，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咁啱有櫻花，哇！成條河咧，即係側邊咧，其實佢唔算河嚟嘅，一條江嚟噶，即係好闊嘅，即係同我哋城門河真係冇得比啊！咁跟住係靚到， 係咪佢乾淨好多？ 係乾淨好多，同埋靚到咧，周邊全部咧，哇！我一路睇一路，哇！ 好浪漫，好舒服。跟住之後再去翻佢有一個叫咩南山塔啊，定唔知乜鬼？哇，靚到啊！所以其實咧，我係俾 但嗰啲你睇一次嘅啫，你唔係次次都睇同樣嘅嘢噶嘛？ 佢令到我下次我都好想再去。 係啊， 因為佢嗰個嘅櫻花嗰個感覺真係好靚，好好，係一個感覺。 咁係韓國，我覺得韓國嘢我都食到嘅。咁同埋我真係去個 shopping 令到我都滿意嘅。雖然我覺得某部分，我覺得嗰邊啲人偏粗魯。系啦，咁就系啦，所以我都可以再去，但系唔需要去得好密嘅。 系 啦，咁另外有一位咧，就系我哋大家好中意嘅 日本。 系啊， 点解啊？ 我唔知点解啲外国人会拣日本，话去完一次就唔需要再去啦。 系咪因为嗰个太正经啊？ 佢哋话因为日本人又系普遍英语不佳啦，就好难沟通啦。佢话作为游客咧，其实 系 好唔方便嘅。同埋而家全世界咧，嗰啲咁啊，日本嗰啲咁啊，24小时啲铺头咧都开到周围都系啦。你要买日本嘢，又周围买到。话日本餐厅又周全世界周围咁多，根本上日本你除咗睇风景，其实就唔系话好多嘢系适合咯。 系日本对我嚟讲，我真系好， 我超中意。 我唔中意嗰样嘢系咩咧？我每次去亲一定大出血，呢样嘢系。系唔中意 日本真系乜嘢都想买，擦纸胶都可以买20粒翻嚟嘅。 但又或者咧，你明明香港有得买啦，当譬如香港买嗰粒擦纸胶20蚊粒啦， 系啊， 跟住你去到嗰边，明明可能都系一样价钱啦，你估哇数几粒翻嚟先？即系你硬系觉得 日本系所有嘢都好得意、好精美、好精致，包装又靓咁 系咯。咁所以我有几年我真系会因为咁样而唔去日本咯，因为我知道 自己大出血啊嘛。 系啦， 好，因为太多嘢你样样都想买，你买唔晒啊。 系啦，但系。当到你人大咗之后你发现除咗 shopping 之外你去到日本系睇佢哋嘅风景、啊。 睇风景咯，因为日本其实可以睇嘅风景都多噶。 系啊， 但系日本咁大，你几时先去得晒啫？ 系啊，同埋佢啲景点，跟住我就越嚟越中意啦。 系啊， 跟住我就觉得哇正、啊。 同埋我超中意食日本嘢。 系呢样嘢真 系 好正。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红，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则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烂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变有传奇。 登上那班机，平衡在宇宙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做到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如果你问我呢，我有一个地方呢都好想去睇下嘅。呢、這个地方就係哥本哈根。嗯、你有冇去过呢？ 冇啊。 係我哋搵日我哋有事再夹计。 好啊。 点去。啱啱听过係 Fiona 薛凯琪嘅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剛才就讲了日本和韩国、 啊、跟住从上榜的是新加坡、啊 哦、 新加坡上榜又不出奇了，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其实地方不大啦、嗯、又不是太多景点和娱乐设施啦、嗯、变成大家即对游客来讲、嗯、吸引力真的不是太大的，还 有没得吃香口 胶，还有东西消费又贵啦，是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上榜都不出奇的、 嗯、 我们香港人都很喜欢新加坡玩、 嗯、可能喜欢吃他的东 西咯，是那吃如果你新加坡吃那些东西，我不如马来西亚啦、 啊 是咪先？ 所以通常咧，有好多人咧，马来西亚同新加坡一起去玩， 系 横跨咗 新加坡我去过一次咯，但我都觉得冇乜特别咯。系，比如食嘢系好食嘅咁咯。另外這個呢个咧，我觉得真系好笑噶，系泰国啊！你知唔知啊？我哋香港人咁中意泰国，外国人都咁中意泰国，但系亦都有人唔中意嘅。佢话其实咧，第一样嘢好似泰国就系因为太热啊。其实嗱、嗯，对香港人嚟讲，嗰种热法都仲接受到嘅。对于 香港都热啊嘛。 對一啲外國人，其實嗰種熱法佢哋係好難接受嘅，因為喺啲外國始終夏天都唔係咁熱啊嘛。係啊， 但我以為佢哋真係好中意，因為咧成日問親啲外國人，呢啲外國人話嚟亞洲去旅行嘅，我一定係去泰國先。係， 但係泰國佢哋係咪中意去嗰度係因為其他嘢咧？ 咁又係。 係咯，因為泰國黃色事業太發達啦嘛。 係啊，係 咯。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如果去旅行嘅話，我自己都唔係太中意去泰國，因為我都怕熱，同埋怕佢塞車。係啦。 我 OK 嘅，我中意嘅，因為我貪嗰度啲嘢真係太平，同埋我好中意食泰國嘢。 我都中意食泰國嘢，但係嗰種嗰啲天氣又濕又熱，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咯。 係啦，除咗熱咯，不過咧，如果即係譬如好似我咁啦，所以如果去泰國嘅話咧。既然都咁熱啦，我寧願去啲島嗰度玩，即係你會感覺上面硬係覺得，哇！你既然都流汗，你去陽光海灘好似抵啲。 我唔得嘅陽光海灘，你知我點都唔肯曬噶啦，我驚出著班唔退啊。 唔緊要噶，你可以企喺嗰個度假屋嗰度望出去已經 OK 啊嘛。 即係陽光海灘唔係我杯茶咯。 係，但係所以如果我真係要熱嘅話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譬如六日都去曬曼谷嘅市區 咁。咁去馬爾代夫啦，咁你不如係咪去嗰啲？ 太貴嘛，美金喎、啊，每次都 使。咁係。 係咯，咁所以嗰度反而你會覺得同埋多元化啲啊個感覺上面，即係你多啲唔同嘅元素嘅嘢可以做嘛。 係。 係馬爾代夫就好似真係齋陽光海灘。 咁係。咁泰國就係我哋實在。太多香港人中意去嗰地方， 我真係好想去。 我自己就真係唔係太 favorite 嘅啫，嗰度係啦。另外上榜呢啲係咩？巴黎 哦，係、啦。有啲人會覺得佢哋冇禮貌，但有啲人又覺得佢哋好浪漫。 佢話其實巴黎好多人對佢充滿咗一個浪漫嘅幻想啊，但係其實佢嗰度又污糟啦，地鐵又臭啦，周圍都有尿味啦，一啲都唔浪漫啦，治安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其實根本就唔係一個咁好，好似你幻想中咁好嘅地方咯。 其實係咪真係周街都係尿味嘅咧？ 其實。 我冇去過，因為 睇你去咩地方啦。咁但係我覺得嗰種咁嘅歷史嘅古蹟啊，嗰種藝術氛圍可以抵得上嗰啲其他嘢嘅、嗯。對我嚟講， 係法國係咪好多呢啲歷史嘅古蹟嘅？ 梗 係 啦，你 睇 羅浮宮啊，嗰啲名畫呢咁幾多呢啲嗰啲古老嘅宮廷式嗰啲 building 啊，全部我覺得係好靚好正。 即係佢唔會就咁真係得一棟， 咁你諗下羅浮宮，你每次去你都唔會悶㗎。你去欣賞嗰啲藝術品， 同埋你一次一定行唔曬。 係咯，人生有幾何咧？同埋你仲係一個時尚之都，你睇衫都有排你睇啦。街邊嗰啲小店嗰啲撈本地設計師都好好㗎。 但係咪都好貴㗎？ 嗰啲本地，即係佢哋 咁當然比名牌平好多嘅。咁你要計翻個匯率，咁你點都乜都唔抵㗎啦，係咪先？但係我覺得你可揾到，如果中意時尚時裝嘅人，一定會中意去巴黎嘅，因為覺得佢真係感覺俾你好浪漫，同埋你坐喺街度見到街嗰啲人。都賞心悅目嘅，因為佢哋打扮都好有型嘅，好有個人特色㗎。係， 今日會唔會好似即係 Emily in Paris 咁？ 啲人就話你冇俾 Emily in Paris 荼毒啊！ 係啊，我就即係咪即係周街啲人個個都咁靚？ 邊度有咁靚？咁唔係 個個都喺露天地方飲咖啡。 基本上啲人著打扮係打扮得好嘅，係啊，佢哋就算 T 恤或者褲都有個 好型 個人嘅特質喺度嘅咁咯。 係 啊，咁我覺得我中意嘅，不論你係幾污糟幾臭都好。咁你唔去嗰啲，你唔好坐地鐵。咪得咯，你唔好去啲比較似一等嘅區咁咪好啲咯， 搭巴士咯， 係咯， 係唔搭地鐵搭巴士。 我覺得去到外國坐下巴士都感受一下民生都唔係唔好嘅， 係啊。 啊，另外一個地方上榜咧係你最中意噶啦， 咩啊？ 台灣啊，係啊。 啊，不過對於外國人嚟講，佢哋又係可能英文唔係太叻啦，再加上可能俾佢哋感覺佢哋唔係太一個都市化嘅地方， 同埋佢話佢哋嘅當地的交通啊，嗰啲木嗰啲景點嘅規劃唔係好完善啊。你變咗你坐車要坐好耐嘅，其實好多地方同好多地方。 哎呀，我覺得好方便喎、啊，其實你搭捷運好多地方都去到噶咯、啊。但係譬如你再遠啲嗰啲，譬如突然間佢唔係就咁揸去台北市嘅，佢可能要去宜蘭啊、墾丁啊嗰啲 台南啊，咁你好多地方要去噶嘛。 係啊，就要轉多啲車咯。 係啊，咁我。可能外國人真係對台灣冇乜大特，因為台灣其實又都係風景啫，佢好特別嘅景點或者旅遊嘅嘢唔係好多。 佢最勁嗰樣嘢應該係夜市或者食嘢，但如果你話嗰 啲夜市已經越嚟越唔得啦，而家係 啊，同埋如果你話嗰啲味道嘅話，可能又未至於去到外國人嘅口味。 因為我哋香港人中意去台灣，因為言語通同埋時間短， 係仲有係啦，跟住之後同埋佢哋熱情， 係。 但係對於同埋嘢食，我哋好中意啊嘛， 我都覺得台灣人熱情嘅。是啊，普遍會好好客嘅。 係啊，但係對於外國人嚟講，可能佢哋食嘅嘢嘅味道就同佢哋唔同 啦。係啊，即係台灣人真係好好客，我都發覺。我試過有啲朋友嘅朋友去到招呼我啦，咁啊帶咗我去夜晚飲酒，我已經覺得飲到好夜，我要走啦。咁我偷走啦， 偷走。 我偷走，我話我去洗手間，跟住出咗門口截的士啦。佢哋五個人衝出嚟攔住個的士，接翻我落車，話唔可以自己走，佢哋要送我翻去，咪好危險啊咁。佢攔五個人攔住個的士嘅司機，為做咩打劫啊搶？咁人啊，咁好好笑啊！ 系啊，我想讲佢哋真系好热情。我有个朋友住台中啦，佢都特登揸车揸三个钟头过嚟台北去同我见面，去打招呼食个饭。因为咧，因为我有讲话，我同屋企人一齐，咁我去唔到台中啦。咁跟住特登揸三个车，三个钟头，几感动啊！ 系啊，我好似唔熟嗰啲朋友嘅朋友，佢哋真系成班出嚟陪我玩。 系啊， 所以好 nice 噶，我觉得好好咯。所以我对台湾人都有好好。个印象嘅， 唉，唔好再讲啦，我又想去台湾啦， 下次我同你一齐去啦。 若有一天。能举手碰到，胡子根已亮到好。还记得当天，银河里一一细数，繁星指尖也可斗高。你话我长大多恐怖，纯洁亦会。生活去疯了夜间尚有一生天幕可供给我迷失泪间安躺迎着快要长大的我、啊、你走不及火板躺你得尚有苦楚记住日出的每度 讲啊，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咧，作为旅客咧，俾嗰度嘅人嘅感受，系咪好温暖啊？系咪好热情啊？会唔会俾佢哋融化？呢个系好重要嘅，会令到一个游客会唔会下一次都去翻呢个地方咧？亦都系靠呢一啲。啱啱听过嘅就系 Super Moments 嘅波板糖，溜溜又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好快啊，时间又到啦，疫情未过，大家去旅行谂住先啦。 11:00新闻啊，拜拜。 下个礼拜见，拜拜。